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江玉兰去世后不久，刘希禄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于一个春日出发，在潍县一带寻访了数日，后经人指点，在潍坊烈士陵园找到了父亲的坟茔。一个春雨绵绵的中午，当刘希禄远远看到墓碑上“刘良才”三个字时，就像小时候看到父亲在前边等候着他一样，只觉得双眼一热，泪水和雨水一下子模糊了视线。他踉跄着跑过去，跪倒在父亲的坟前，放声大哭。刘希禄的儿子们也多次到潍坊烈士陵园祭奠过刘良才。刘希禄的儿子刘奎相告诉我们，奶奶死的时候嘱咐我父亲，让他将来有机会把爷爷请回来。我父亲走的那一年也嘱咐过我们，说他没有能力办这件事了，让我们将来办。2000年，我们生活富裕了，也有这个能力了，决定把我爷爷请回来。拿着县上开的介绍信，请人写了我爷爷的牌位，我们去了潍坊。可到了烈士陵园，我吓了一大跳，里面全变样了，在老地方没能找到我爷爷的坟墓。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就一个小土堆，一看就是个新坟头，旁边还立了块小墓碑。我爷爷过去的墓很大，上面长满了草，墓碑也很大。我打听了一下，听说烈士陵园统一规划了，过去的墓都平了，这新墓里根本就没有死者的骨头了。我们当时就哭了，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就把牌位摆在坟前，跪下磕了几个头，又捧了几把土放在红包袱里，说了句爷爷跟我们回家吧，就算是把他老人家请回来了。 魂兮归来。刘良才的遗骨虽未找到，但他的灵魂已回到故乡。2000年清明节，刘良才牺牲后的第67个年头，他的后人在刘集村东头的地里为爷爷起了一个大坟。立碑那天，花圈布满了坟地周围，唢呐声响彻晴空。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一座空冢。与刘良才墓相偎的是江玉兰的坟茔。叛徒王天生等人后来陆续被锄奸队处死。就在刘良才牺牲前几个月，刘考文被判了5年徒刑。1937年11月10日，刘考文才走出监狱大门。出狱后不几天，他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后来他得知自己在狱中5年，外面发生了西安事变和77事变，国内形势可谓风云变幻。刘考文不禁感叹，真是洞中方7日，世上1000年。刘考文向党组织报道后，便调养身体，便投入了新的斗争。1939年6月，他参加了抗日队伍，后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了一名干事，全国解放后任山东省建设厅劳资处处长。1974年离休，1991年病逝，享年82岁。刘考文后来得知，他是被当了叛徒的省交通员任玉书出卖的。任玉书是广饶大王封庙村人，曾担任过封庙村党支部书记。被他出卖的还有严春成、耿延明等人。严春成坐了5年监狱后，同刘考文一样，也在1937年10月被释放出狱。严春成当时被关在山东省第1监狱新字2号牢房。为了对付共产党的暴动人员，韩复榘下令专门成立了一个军法会审委员会，也就是军队、法院两方人员联合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对参加暴动者，韩复榘一律向右捋胡子，格杀勿论，对暴动嫌疑者全部判处无期徒刑。严春成后来跟朋友说，要是没有1937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就老死在监狱里了。严春成出狱2个月后，奉命与吕以婷、任天纵等人组建广饶县抗日武装，史称鲁东八路军第9支队。严春成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任天纵担任政委，吕以婷为副支队长兼教练。9支队成立不久，在一次伏击日军途中，内部兵痞发动了兵变，武器全部落入兵痞之手，幸有兄弟部队及时出兵相助，这才化险为夷，9支队也由此解散。严春成后来又在一支抗日独立营中当过营长。1948年2月，张店解放后，他担任张伯铁路局局长，后又到济南铁路局林业所当了所长。全国解放后，组织上逐一给烈属发放抚恤金。严春成的儿子严献梦是革命烈士。一天上午，一位工作人员专程给他送来360元抚恤金。严春成捧着抚恤金，很长时间没有说话。随后，他对这位工作人员说：“国家现在是困难时期，我把这笔钱全部捐给国家了，相信献梦在天之灵也会乐意的。”说完，严春成泪流满面。1959年2月，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严春成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他的关节开始肿大变形，难以伸展，生活也不能自理。到了晚年，本就身材瘦小的严春成体重还不足40公斤，让很多前来探望他的战友都唏嘘不已。病休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给他配了专车，还派了专人伺候，可都被他一一退回了。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听说后，专门到他家中看望。谭启龙说：“你过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现在病了，组织上照顾你是应该的呀。”严春成说：“有工作人员在身边，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们都年轻，身体壮，力气大， 可以去干其他的事儿，照顾我一个废人，浪费了。后来随着病情逐渐加重，严传成才开口向组织上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进出都由妻子蹬着三轮车拉着。严传成没上过几年私塾，很多字都认不全，靠自学竟也能写的一些文章。有一天他让孩子找来一本共产党宣言，拿着它，严传成一时热泪盈眶。见孩子们都很不解，他平静了一会儿说，当年刘良才就是靠这本书领着我们农民兄弟起来闹革命的，可惜他死了，死得太惨了，老伙计要是活到现在该多好啊。这以后他每日都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一直放在他的枕边，随时都拿起来看几段。他对老伴说，革命那些年工作忙，没时间细细看，现在得机会了，要好好学习。严传成晚年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后来又患上了癌症。1973年5月的一天，他平静的走了。家人发现时，他手中竟还拿着那本《共产党宣言》。老伴儿哭着说，老头子呀，你还带着这本书走呀，松松手吧。老伴儿想给他拿出来，可试了几次都没能搬动他的手指，书和人犹如一个整体，只得作罢。严传成享年80岁，是带着《共产党宣言》走的。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以《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以及围绕它的翻译传播在最艰苦的战争岁月和新时期建设中产生的感人故事，如同一幅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画卷，被重新铺展在和煦的阳光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还有留级的早期共产党员刘英才，在监狱里遭到国民党的百般折磨和摧残，后来染上了肺结核，病入膏肓。敌人见他气息奄奄，把他抬出监狱的大门后扔到了墙根下，家人闻讯把他抬了回来。20天以后，刘英才就离开了人世，年仅31岁。30年代初，刘良才领导杂木行等斗争后，国民党广饶县政府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黑云压顶，一时间人心惶惶。有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成了墙头草，他们开始时并未想到，朝着《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好日子奔会这样难，不仅要受皮肉之伤，到头来还得搭上性命，连累家族。有的人胆怯了，如惊弓之鸟。有的人忙不迭地投进了敌人的怀抱，成了叛徒。刘英才也开始心生恐慌。1932年夏日的一天，他急急赶到县城，找到了广饶县国民党党部的李琦。刘英才的哥哥刘子九有个儿子叫刘代东，曾在广饶县立初级中学读书。他聪颖勤奋，长相俊朗，深得同学李妹的喜爱。后来这对少男少女成为恋人，并最终结为夫妻，李妹就是李琦的女儿。刘英才一见到李琦就信誓旦旦的表白自己早就不干共产党了，恳求他替自己美言开脱。李琦见到刘英才不禁大吃一惊，指着他的鼻子吼道，你们都说共产党宣言能让人过上好日子，整天用共产党宣言蛊惑人心，发动什么群众，现在怎么知道害怕了，坐不住了。那刘吉村在县里是挂了名的，你也上了黑名单，你应该走得远远的，今天跑到我这里来，这是要害了我，也要害了我女儿呀。当初我就不该让她嫁到你们刘家，看看看看，埋下的祸根现在算是开花结果了，结的什么果， 是他妈一颗吃不了兜着走的苦果子呀！ 刘英才见李琦这样，就生气的说：“算我看错了你。”扭头就要走。李琦沉吟了一下，又急忙把他拦住，换了副笑脸说：“ 哎，咱们毕竟是亲家，怎么也不能见死不救是吧？这样吧，你今晚住下，明天我去想办法。” 李琦先稳住了刘英才，第二天就偷偷的告了密，出卖了他。当刘考文被送进监狱时，刘英才早就被捕入狱了。刘考文后来这样回忆：“一进监狱，我先吃了一惊，刘英才怎么也在这里？”1928年秋天掐骨碎后不长时间，因为环境恶化，刘英才曾妥协不干了，怎么现在也入了狱呢？因为通奸有许多普通犯，说话不方便，我就将他拉到一边，问他是怎么被捕的。刘英才对刘考文说，自己已经过了一趟，开始挨板子，觉得不算重，后来接着被抽了鞭子，也压了杠子，就有点受不住了。刘考文急急的问他，供出别人了吗？刘英才说没有。他摸着伤口道，真没想到咱照着大胡子的话做会这样苦。刘考文说，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了，推翻他们就得有暴力，有暴力就得吃苦，就得不怕流血，不怕丢性命。你可千万要撑住啊，打轻了咬住牙不吭气儿，打重了昏了自然也就顶过去了。刘英才点了点头，你放心吧，我不会成为叛徒的。刘考文回忆说，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放心，怕刘英才顶不过去。在广饶监狱关了不久，我就和刘英才一起被押到了济南。到拘留所没几天，我和刘英才被送到军法处受审。先审刘英才，他被带进去以后，询问声、吓唬声混杂着打人声和刘英才的哭叫声，不时传到我的耳朵里。刘英才能扛得住吗？我一直在心里嘀咕着。但刘英才最终还是扛过去了，他没有成为叛徒，而是成了一名革命烈士，被后人敬仰和纪念。 马克思去世37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一位用生命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最终把这本共产党宣言献给了国家。如今这本书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阎伯珍是大王镇阎集村人的骄傲，他的妻子刘宇辉是刘集人的骄傲，同样也是阎集人的骄傲。阎集村在建设山东省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时，阎伯珍、刘宇辉的生平是这座纪念馆的主要内容。为了搜集他们的事迹，阎立福和其他同志在外地奔波了数月。为做到心中有数，阎立福还专门画了个路线图。路线图共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青岛、济南、烟台，第二个阶段是黑龙江省的东宁、北安、哈尔滨和沈阳。阎立福告诉我们，我为什么要分出两个时间段？这两个阶段，一个是阎伯珍在山东的革命经历，第二个是在东北的革命经历。烟台其实是他革命生涯的转折点。2011年酷夏的一天，阎立福和阎伯珍的侄子阎东宁来到了沈阳，两位老人都已年逾60。阎东宁是军人出身，身体比阎立福要好一些。阎立福患有心脏病，心脏搭过桥，走不多远就气喘吁吁。他们出了车站，找了辆出租车，就直奔阎伯珍的家。阎伯珍的小儿子阎国宁看到家乡来人，很是高兴，忙着端茶递水。抗日战争时期， 严伯珍的大儿子严志宁，二儿子严仲宁当时才十几岁，可都成了出色的小情报员。后来二人从苏联的大学毕业，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随着部队一直打到了德国的首都柏林。为此兄弟双双获得过苏联卫国战争的奖章。中苏关系破裂后，他们家庭的成员几乎都受到牵连。严国宁当年从苏联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回国从事原子弹研究，因受到牵连离开研究部门，到了一所大学任教，退休前是大学教授。受到牵连的还有严伯珍的女婿吕飞前，女儿严希宁。吕飞前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一位进步学生，同无数向往延安的大学生一样，于1948年1月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后，他被派往印度加尔各答担任中国总领事馆副领事、领事，后受到牵连，不得不离开了外交部。在延吉村纪念馆，我们看到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画面中，一位高雅美丽的年轻女性正和周恩来总理热烈的交谈着，她就是严希宁。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率团访问苏联，严希宁是访问团的工作人员。20世纪50年代中期，总理参加完亚非拉会议，途经印度时，接见了总领事吕飞前和他的夫人严希宁。这张照片就记录了当年的场面。严立夫他们这次不虚此行，大家一番寒暄后，严立夫说明了来意，严国宁哈哈一笑，哈，我爸爸老是说过去的事儿没什么可值得炫耀的。说着，他从一个杂物间里拖出了一个皮箱子，里面都是些陈年旧物，你们自己看吧，看中了什么就带走，放在这儿，反正我也没什么用处。箱子上满是灰尘，严立夫用抹布擦了几下，轻轻打开了它，箱子里都是些书籍资料，因为时间久远，纸张都已经泛黄了，也少了韧性，拿到手里脆如薄饼。令严立夫惊奇的是，箱子的底层还压着一个类似长锤子的工具。严立夫拿起来反复端详，这长锤子精致而灵巧，手柄是不锈钢做的，有80多公分长。严国宁见严立夫有些好奇，笑着拿过锤子，用手拧了几下，锤头就拧了下来。原来里面有螺丝。严立夫看看锤头，里面似乎有些机关。严国宁说：“这是老爷子当特工使用的特制工具，能防身，还能勾在通讯线路上监听。这手柄里也有机关呐，孩子们以前拿着玩，都弄坏了。”打开了一个箱子。也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特别是那把特制的锤子，给严伯珍和刘宇辉的人生打上了神秘的烙印。延吉村有严氏三兄弟，是国民党里一个中将，两个少将，被蒋介石称为严氏三杰。可最为延吉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严伯珍，很多人都认为严伯珍要是没有倔脾气，后来肯定能成为共产党的大官。严伯珍早期是山东省委重要领导成员，那时书记是尹宽。在中共党史上，尹宽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他早年曾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是有理想的进步学生。1919年12月25日，尹宽同蔡和森、蔡畅、向景瑜、陈延年、陈乔年等人一道，乘坐央托莱蓬号游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1922年6月，尹宽参与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因为追随陈独秀反对中共路线被开除出党，这以后尹宽多次著述反对共产党。1950年10月6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5年9月释放后，到桐城县石南公社双墩大队犁板生产队接受再教育。1967年7月11日，走完了他悲情的一生。据尹宽后来回忆，1925年2月， 中央派他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时，曾告诉他，到山东后联系的第一个人是邓恩铭，再就是严伯珍。邓恩铭与中央的通信中也多次提到过严伯珍，其中有封信这样写道：伯珍兄除固执点外，其他均好。邓恩铭写这封信的时候任青岛支部书记，严伯珍则是支部宣传委员。可以看出，当时中央也是很看重严伯珍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